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32，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7月30号星期五，机动车尾号5和0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新增2例确诊病例，张家界成南京疫情传播链上的风暴眼。 京城京市今天北京仍有大到暴雨，各部门严阵以待。 交管部门发布过渡期违规电动3-4轮车通行规定。 国内方面将关注国家发改委下达7.95亿元投资，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今天的家叙家议说的是我的脸我做主，需要法律保护。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将关注疫情反弹，日本首都圈3县将发布新冠疫情紧急事态宣言。 财经资讯，北京第四轮城南行动计划发布，未来5年完成投资约5900亿元。 前沿科技，中国疾控中心论文揭示接种疫苗与否对感染德尔塔毒株的差别。 8点30分，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中国女排遭遇3连败，出线的几率命悬一线。 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玲和于浩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先来说一说，因为一场演出让张家界成为了这次南京疫情传播链上新的焦点。昨天呢，北京新增的2例境外关联本地确诊病例都曾去过张家界。 那么在昨天召开的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新火通报了确诊病例的情况。两位患者为夫妻，其中妻子是海淀区双清渡某技术公司的员工。7月20号与丈夫和女儿前往湖南张家界等地旅游，7月25号返京，28号陪同丈夫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作为陪同就诊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7月29号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轻型。 庞清火介绍说，目前各相关区和部门已经采取密切追踪、封闭管理等疫情防控措施，初步判断2例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有654人，已经落实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确诊病例出现之后，昌平区迅速启动了核酸检测工作，连夜对病例居住小区及周边区域工作单位、就诊医院等相关人员进行了采样检测。截至昨天中午12点，已经累计采样38699人，已经出结果8427人，全都为阴性。 面对现在的疫情情况，庞星火表示，如今北京的疫情防控形势依旧严峻复杂，尤其是现在正值暑期，是旅游出行聚会的高峰期，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大，疫情防控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松懈。确诊病例所在街道和单位人员原则上不允许出京，同时也建议大家近期要减少出京旅游。 是，那不只是北京，根据各地的通报，目前四川成都、辽宁大连等地也都出现了活动轨迹与张家界有关的感染者。根据此前的报道，张家界魅力湘西大剧院能够容纳3100人，伴随着暑期来临，张家界魅力湘西每天常态化连演4场，日接待人数超过10000人。 张家界市武陵园区疾控中心表示，7月26号，当地已经组织魅力湘西剧场演出人员、武陵园景区的工作人员、酒店、餐馆等2900多名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都为阴性。接下来，当地将会立即组织第二次核酸检测。目前，工作人员正在对7月22号当晚所有观看演出的观众名单逐一联系，开展流调工作。 昨天，张家界副市长尚升龙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今天上午开始，张家界所有景区景点关闭，全市范围内旅游购物场所、电影院、剧院等人员聚集密闭场所全都关停。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在张家界还有754个旅行团，共1.19万人。尚升龙说，对计划近期来张家界市的游客和旅客，将劝其暂缓或者延期前往，对已经在张家界的游客和旅客将快速有序地做好核酸检测工作，根据检测结果决定是否离开张家界市的境内。 对于张家界这个南京疫情传播链上的风暴眼，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表示，南京疫情遵循点状、线状、弥散规律，如果目前把禄口机场作为一个爆发点来看，是循着航空线路向各个省市扩散。目前外省市的病例基本上都是在对相关重点人群的筛查中发现的，还处于禄口机场相关的传播链上。在外省市还没有发现脱离机场这条追踪线路无源头的社区扩散病例，就是说疫情还在可控当中。 目前各地都在加紧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并对防疫漏洞进行围堵。疫情的出现也再次告诫所有人，防控工作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失守都会让千万人的努力归零。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北京方面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受热带低压烟花外围云系的影响，昨天夜间北京遭遇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目前北京仍处于雷电蓝色、暴雨蓝色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 根据统计，截止到今天早上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为15.1毫米，城区平均为19.8毫米。城区最大降雨量在朝阳四惠桥为41.8毫米，全市最大降雨量在通州罗庄村为69.2毫米。 为了应对这次强降雨，北京排水集团按照防汛二级响应做好备勤准备。由于这次降雨预报落区主要在朝阳和通州，因此呢，昨天排水集团将朝阳区、通州区升级到防汛一级响应。 响应启动后，北京排水集团共计备勤大中小型抢险单元157组，车巡处置组17组，人巡打捞组159组，累计备勤出动防汛人员2146人。 受到降雨影响，预计到今天下午，北京市怀柔、密云、平谷等局部区域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为此，昨天市水务局还分别对东部各区和水管单位启动了防洪三级应急响应，其他区域启动防洪四级应急响应。 同时，水务系统启动了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应急工作机制，组建8个专项应急工作组，提前布控了6辆货车到市级物资仓库备勤，按照最快就近原则开展物资调运。 另外，强化防洪排涝工程调度，市水务局在现有洪水调度基础上，统筹考虑下游河道防洪安全，加大下泄流量。目前6座超汛线大中型水库已经全都降到汛线水位以下，腾出防洪扩容1037万立方米。 地铁方面也做好了准备，今天早晚高峰期间，京港地铁安排了16列临客，同时呢，安排预备车11列，做好增开临客的准备。此外，4号线大兴线也做好了延长运营的准备。 前段时间，地铁6号线金安桥站曾经因积水导致封站，昨天下午本台记者探访了金安桥站，车站采取了增设挡水墙等一系列防汛措施。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北京地铁排查出37座地势低洼的重点车站，提前加装挡水板和防汛沙袋。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下午3点半，地铁金安桥站闭口处的防汛沙袋已码放整齐，并铺设好防滑垫和提示牌。家住附近的乘客孟女士说， 前几天金安桥这边积水比较严重，都封站了。今天看到它，我就感觉是一个保障，提前的这个应急做了一些准备吧。 在金安桥站的站前广场和路面交汇处，设置了一道高1.2米、长18米的挡水墙，防止桥下积水倒流。大约6000平米的站前广场上，布置有3台固定水泵。北京地铁机电分公司生产调度室主任刘强介绍。 固定水泵每一台泵每小时排水量是600立方，为了应对突发的情况呢，在这广场增加了两台大流量排水单元，一台是每小时排水是150立方，另外一台是每小时排水300立方的，在广场范围之内降雨呢是能够应对的。 车站所有连接站前广场的通道口都增设了挡水板，防止积水从通道门缝流入站内。北京地铁 S1 线站务中心副站区长吴迪说， 车站挡水板进行了改良，最高可以达到80公分，根据雨量的不同，高度也是可以随时变化的，方便乘客出行。 北京地铁公司在37座地势低洼的重点车站提前加装挡水板和沙袋，应对强降雨天气，为保证乘客安全，制定有明确的封闭出入口和车站以及线路停运标准。北京地铁公司调度指挥中心副主任吕楠表示， 当站前广场出现积水，设置乘客走行的渡板仍然不能保证乘客安全的情况下呢，由值班站长下达命令封闭这个出入口，当雨水进入车站的时候，立刻呢封闭这个车站，调度员会根据相关区段的情况组织列车在站通过，当积水漫过轨面的时候，立即这个相关区段就会停运，在破停区间的列车我们会组织它迅速退回车站疏散乘客，同时相关线路呢就会停止对外运行。 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违规电动三四轮车管理的通告，即日起，交管部门将会加强过渡期违规电动三四轮车通行秩序管理整治工作，对于违反通行规定的将会依法查处。 根据规定，在通告发布前，也就是今年7月12号前购买的违规电动三四轮车，过渡期截止到2023年12月31号。过渡期内上道路行驶时，应当遵守相关的通行规定。 交管部门提示，过渡期内违规电动三四轮车不得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和城市道路主路行驶，不得在人行道行驶，不得逆行，不得在公安交管部门确定的限行区域和时段内行驶。过渡期后，违规车辆不得上路行驶，不得在道路、广场、停车场等公共场所停放。违规上路行驶或停放的，执法部门将依法查处。 京城京市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周日我们将迎来建军节。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了解到，在81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将向驻京部队官兵及相关优抚对象制发全国第一张电子拥军卡，通过线上线下服务融合，为广大官兵带去更便捷高效的服务体验。 基于不同对象享有不同的优待政策，这次发行的电子拥军卡共设置为 AB 两种类型。 A 卡适用对象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现役的军官士兵、军队院校的学员等，持卡可免费乘坐公交和地铁。除了现役军官或武警干部转改文职以外的其他文职人员可申领 B 卡，享受免费乘坐公交的优待政策。两种卡都采用实名制，仅限本人使用。 申领电子拥军卡不需要到线下网点，符合条件的申领人通过支持 NFC 功能的智能手机，在北京一卡通 APP 中就可以自助办理。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资讯，我们先来说河南的暴雨灾情。截止到中午12点，河南强降雨已经导致99人遇难。昨天呢，国家发改委紧急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7.95亿元，专项用于河南、四川、山西、浙江暴雨、台风、洪涝灾害受灾严重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恢复重建。 昨天上午，交通运输部举行线上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河南省的交通运输恢复情况。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健表示，截至目前，河南省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除了个别铁路线路之外呢，其余主要干线都已经恢复通车。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已经全面恢复运营。 公路方面，截至昨天，河南已经抢通国省道66个路段， S60 高速的一个路段和14条国省道的32个路段仍在抢修当中。农村公路抢通了1021条，还有664条在抢通中。 民航方面，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已经全面恢复运营，目前航班的起降架次已经达到暴雨前的水平，日均600架次。邮政方面，行业运行全面恢复，没有出现快件积压。

这次降雨啊，雨势平缓，出现强对流性降雨的地方有点太少了，达到暴雨量级的范围啊也不是太大，主要集中在通州。目前呢，西部山区的降雨啊已经停止，其他地区的降雨呢还在继续。今天早晨5点啊，热带低压的中心已经移到了渤海海面上，将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由于这个热低压移动的速度缓慢，那么今天上午城区的降雨呢还要继续，并在中午之前呢逐渐结束。 嗯， 那么东北部像郊区啊，像平谷一带，这个降雨啊要到下午才会结束。那么有些路段啊出现积水，所以大家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嗯， 那么周末的天气情况怎么样？还会有降雨出现吗？ 还会有降雨出现，但是都是在夜间。那么这个双休日呢，北京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这个气温上升，周六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 嗯， 要注意的就是周六傍晚之后啊，这个有高空冷槽啊靠近北京，会带来雷阵雨的天气。那么周日呢，天空云量增多，最高气温在31度，同样是傍晚之后有雷雨出现，所以也请大家呢注意防范。 好，谢谢全工的介绍和提示，谢谢您，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看今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大部地区小雨，东部中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5到45，空气质量1级为优。 因为今天还有降雨天气呀，因此不适宜您登山和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30，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疫情反弹，日本首都圈三县将发布新冠紧急事态宣言。 拜登万亿基建法案取得关键进展，但前路依旧坎坷。 财经资讯，北京第四轮城南行动计划发布，未来五年完成投资约5900亿元。 前科技中国疫控中心论文揭示，接种疫苗与否对感染德尔塔毒株的差别。 大约在8:30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为应对降雨，全市山区景区基本关闭。 中国女排遭遇3连败，出现形势命悬一线。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方面，我们先关注日本疫情。昨天，日本政府开始探讨对于新冠感染人数激增的埼玉、千叶、神奈川首都圈三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表示说，预计最快会在今天的政府对策总部会议上做出决定。对于日本其他地区，政府将会继续观察疫情。 这三县目前是用宣言前一阶段的防止蔓延等重点措施，但28号的新增感染人数总计达到2498人，创下新高。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在官邸与经济再生担当相西村康人、厚生劳动相田村宪久探讨了疫情。有意见认为，正值东京奥运和暑假期间，人员流动变得频繁，感染人数将进一步增多。 再看向美国，当地时间28号，经过数月的焦灼谈判，美国参议员两党小组就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法案达成一致，通过程序性投票。这意味着拜登的经济政策核心计划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拜登政府在上任百日之际推出了一个4万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1.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涉及交通、水利、宽带等方面的投资。 在过去的一个多月当中，针对基建计划的两党谈判一度陷入僵局。据报道，7月21号，民主党人为了推动谈判而进行了两党程序性投票，尽管没有获得通过，那白宫呢却向谈判代表传达了一个明确信号，就是总统没有退出谈判的打算。 28号，基建法案获得程序性投票通过，但文本细节还没有最终敲定。共和党手握一份包含约1000页内容的法案文件。根据报道，目前的折中方案包括投入1100亿美元进行道路桥梁建设，390亿美元用于公共交通，650亿美元用于建设农村地区的宽带互联网等。 当天投出赞成票的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表示，法案并不完美，但相比原来的已经有所改善。据报道呢，目前两党在资金的来源和支配问题上依然存在较大分歧。基建法案已经几次降价，但是呢，不可避免收支不均衡的问题。共和党担心大笔支出将会使美国的财政赤字继续攀升。 这次的投票通过只是基建法案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民主党人必须在参议院获得50名民主党人和5党派人士以及至少10名共和党人的支持，才能推动法案通过。之后还需要在众议院过关，而一些自由派民主党人还对此犹豫不决。 再来关注俄美关系。根据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俄罗斯是一个只有核武器和油井的经济体，没有别的。普京知道自己面临的真正的麻烦，这让他变得更危险。对此呢，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拜登的评估不切实际，暴露出了他对于俄罗斯缺乏了解。 佩斯科夫表示，断言俄罗斯在其他方面一无所有，这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助手们应该为拜登准备好参考信息。有数据表明，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在俄罗斯2020年的 GDP 中占比15.2%，而在2017年这一占比为16.9%。 再来关注美伊关系。当地时间28号，伊朗最高领导哈梅内伊表示，美国政府谋求在伊核协议中加入新的条款，目的是今后借这一条款再次扰乱伊核协议，干涉伊朗导弹项目和地区事务。 哈梅内伊所说的核谈判，指的是伊核协议相关各方在今年4月初以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多轮会谈。会谈的目的是为了推动美国和伊朗重新履行伊核协议。美伊代表团经由传话间接谈判，哈梅内伊说，美国政府提出必须在伊核协议中加上这样一句话，某些议题必须在今后讨论，否则谈不拢。 哈梅内伊表示， 那美国想以这句话为进一步扰乱伊核协议、伊朗导弹项目和地区事务找借口。如果伊朗今后拒绝谈这些，那美国就会说伊朗违反协议，协议结束了。当天呢，哈梅内伊和即将卸任的伊朗总统鲁哈尼以及内阁成员开会。哈梅内伊说，这届伊朗政府的经历清楚地说明，信任西方没有用，今后人们应当吸取教训。 伊朗向来反对在伊核协议中加入与核无关的内容。就弹道导弹项目，伊朗政府说，伊方导弹不具备搭载核武器的能力，研发弹道导弹是为自卫，是伊朗的正当权利。伊朗当选总统莱西定于下周就职。莱西此前曾说，他领导的政府将确保围绕伊核协议的谈判符合伊朗国家利益。 把目光转向朝鲜半岛，在韩朝重启通讯联络渠道之后，双方持续向对方释放友好信号。当地时间28号，韩国青瓦台表示，韩国将新冠疫情列为韩朝关系待解决问题当中最优先的一项。 韩国媒体报道认为，青瓦台的表态表明韩朝双方可以在疫苗和防疫领域进行合作，韩国将在疫苗和防疫领域提供支援。报道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日27号讲话时也提到了公共卫生危机。 韩国总统府与民沟通首席秘书朴秀贤当天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新冠病毒是韩朝所有人的悬案，今后南北双方将从可能实现的方面开始讨论。 说到疫情，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安德鲁斯说，缅甸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新冠病毒超级传播国。他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尽快呼吁缅甸各方停火。 据报道，目前缅甸呢正面临着严重的新冠疫情。2月政局突变以来，缅甸深陷政治和经济危机，这更为疫情火上浇油。缅甸的疫苗接种项目难以推进，那病毒检测几近崩溃，公立医院几乎没有在运转的状况。 安德鲁斯说，新冠病毒的传播不会顾及民族、边境、政党，这就是事实，它是一个平等威胁所有人的杀手。如果缅甸变成了超级传播国，周边区域也会受到影响，这会引起更大规模的灾难。 自今年2月缅甸军方扣押民盟政府高层建立新政府以来，反对军方的抗议就持续不断。很多医护人员参与了这些抗议活动，并拒绝在军方控制的医院工作，选择在私下向新冠病毒感染者提供治疗，并且呢，这些医护人员还受到了军方暴力或者是逮捕的威胁。 数据显示，截至7月28号，缅甸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达到28万4099例。很多媒体报道指出，这一统计数字应该远远低于实际情况。安德鲁斯希望包括缅甸邻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采取迅速行动，帮助缅甸抗击疫情。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赵以阳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赵以阳。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国银行汇评专家王雨田。雨田你好。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的，那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英镑的情况。 好的，英镑近期震荡上行，昨日刷新6月24日以来的高位，收报1.3961。昨日凌晨，美国公布7月利率会议决议，维持基准利率不变，提出就业与通胀有所改善，委员会将在后续会议上对此评估。不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仍暗示通胀高企是暂时的，中期将回归美联储长期目标值，暂时没有缩减 QE 的具体时间表。美元指数受到鲍威尔鸽派表态的打压，英镑则温和反弹。再看脱欧方面的信息，目前欧盟已暂停对英国因涉嫌违反北爱尔兰协议而采取的法律行动，并表示这样做是为了创造必要的空间来考虑英国重新讨论协议的提议。此消息提振了市场的乐观情绪，助力英镑上涨。疫情方面，英国新增新冠病毒确诊人数连续7日下降，英国政府相信疫情有望在10月基本结束，这也对英镑构成一定支撑。结合上述因素，个人认为短期英镑将呈现震荡偏强走势，中长期走势偏弱势。技术面看，日图已突破布林通道中轨1.3850，目前政策是布林通道上轨1.3986，且 RSI 指标持续上行，目前在60附近，建议多头投资者继续持有，上方看向1.41水平，下方看向38.2%斐波那契回撤位1.3820。主持人， 好的，那么未来黄金的走势怎么样，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好的， 黄金本周结束了上周的疲软走势，近三个交易日持续上涨，抹平了上周的这个跌幅，昨日收报在1827美元。从基本面来看呢，昨日凌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鸽派表态，推动美元指数一路下行。同时，昨日公布的美国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化环比仅增长6.5%，低于市场预期。那么经济数据的表现支持了美联储不急于缩减 QE 的立场。基本面对美元的打压使黄金受到提振，昨日冲高至1832一线。展望后市，当前黄金 ETF 持仓仍然维持小幅回落，暗示中长期投资者对黄金的悲观态度。同时，在美联储中长期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下，黄金仍有下行压力，短期则可能受经济数据和市场预期等因素影响，出现区间震荡。从技术面看，金价已上破38.2%斐波那契回档为1812一线，建议前期多投资者继续持仓观望，上方看向61.8%斐波那契回撤为1852美元附近，下方止损看向1788美元。主持人， 好的，那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好的，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79.11，加元对人民币报在518.80，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69.32，英镑对人民币报在903.17，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9115，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9.42。主持人， 好的，感谢王雨天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下周见。 谢谢，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我们先说说北京方面啊，十年磨一剑，奋进无穷期。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北京市发改委昨天联合召开推动城市南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新闻发布会，第四轮城南行动计划正式发布。未来五年，城南将重点实施十大工程包，安排项目260多项，五年完成投资约5900亿元。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2010年，城南行动计划掀开了全市区域协调发展的崭新篇章。十年间，地区生产总值由2296亿元到5592亿元，增长了1.4倍。本轮计划将标题由促进加快发展调整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也成为贯穿未来五年发展的主线，力争将城南地区打造成为首都发展新高地。行动计划提出聚焦一轴两带多点城市服务功能组织构架，发挥重大功能性项目带动作用。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李素芳表示，未来在南中轴及其延长线将布局更多大国重器。 一轴即南中轴及其延长线，着眼未来首都功能布局，规划建设博物馆群，建设中央芭蕾舞艺术中心、中国杂技艺术中心等重大文化设施。两带是南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南段，在现有4个千亿级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未来五年将再推动形成生物技术和大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机器人和高端装备等4个千亿级产业集群。 城市南部地区是首都的南大门，包括丰台区、房山区、大兴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今年上半年，大兴国际机场空运量达到1400多万人次，排名全国第11位。大兴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高念东介绍，接下来将充分发挥两区政策叠加效应和双自贸政策优势，深化国际服务贸易合作。 大兴机场这个临空区啊，50个平方公里，含有着综合保税区啊，包括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14、15期间，我们每年至少大概要投入280亿的固定资产的投入，对临空区的建设，来启动我们的综合保税区、物流区、国际航空社区与国际生命健康社区等4个重大社区，推动我们机场和产业和城市的融合。50个平方公里呢，将来有40万人口，整个呢应该是一个产城融合的一个体系。 丰台地处一河两翼腹地，既是一主又占一轴。新丰台站今年将建成通车，成为轨道上的京津冀的重要节点。而丽泽金融商务区作为三环以内最后一块成规模集中建设区，将与金融街联动发展，构建以新兴金融为主、科技和专业服务等为辅的产业体系。丰台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周新春说， 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在丽泽设立了国家数字金融技术检测中心，未来呢，我们将着重打造数字货币技术和应用生态圈，在丽泽的南区建设数字金融科技示范园，北区重点加快地上地下一体化开发建设，打造现代国际金融城。 目前房山区已经编制完成新一轮城南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和重点任务清单。房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吕晨飞介绍，将建设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良乡大学城，完成大学城拓区。 扩区后整个大学城的面积将达到 17.12 平方公里。那么在这样一个大学城里头，我们布置了北京理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北京第六实验学校等优质的教育、医疗以及相关的生活商业配套资源。目前呢，我们已经为入驻的高校教职员工及企业人才累计供给了各类房源6764套。在拓展区里头呢，我们还规划了1.4万套的房源。所以从长远来看，这个大学城植住比将达到1:1.3，真正的实现一个植住平衡。 好，财经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股票市场。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强势反弹之后，昨天沪深 A 股和港股也全线反弹。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涨 1.49%， 报 3411.72 点，重新站上3400点。深成指涨 3.04%， 报 14515.32 点。创业板指涨势更为强劲，涨 5.32%， 报 3459.72 点。 那综合市场的分析机构观点来看啊，近期市场恐慌释放之后呢，距离底部就不远了。那往后可以预见的风险包括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经济回归常态，然后超预期，都可能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住房领域。昨天住建部副部长倪虹约谈银川、徐州、金华、泉州、惠州这五个城市的政府负责同志，要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根据人民日报的消息，今年上半年银川、徐州、金华、泉州、惠州五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和住宅用地价格增长过快，市场预期不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倪虹指出，各地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7月22号国务院有关会议精神，增强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确保完成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第一，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房价地价联动机制，坚决稳定地价、稳定房价。第二，必须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解决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困难问题。第三，必须果断采取措施，实施供需双向调节，规范市场秩序。 五个城市表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切实扛起城市主体责任，加强市场监测监管，迅速采取针对性措施，确保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 那么说到楼市啊，武汉昨天有一则公告备受关注。武汉市房管局发布公告，对加强购房资格管理工作进行征求意见，今后武汉将进入凭房票买房的时代。 意见稿中提出，有意在武汉限购区域购买商品房的购房人，需要先申请购房资格，符合条件才能够领到购房的房票，有效期60天。在完成公示之后，一张房票一次只能登记一个楼盘，登记一次后及时锁定，不能再去别的楼盘登记。等到开盘销售后，购房资格认定结果自动解除锁定。 而没有房票的购房人将无法完成购房意向登记和合同网签备案，开发商和中介机构不得向他们提供销售和网签服务，违者将被处罚。 业内人士认为，通过优化意向登记规则和系统支持，规范购房登记行为，合理引导购房需求，集水分降虚火，认真的让真实有效的这个购房需求得到有效的释放，让市场的热度得到有效降温。 对于后市，业内人士认为，利率上调、限购升级、政策加码调控也许才刚刚开始，在政府房住不炒决心不动摇的大背景下，降温将成为未来楼市的主旋律。 财经资讯，我们接着来关注外贸领域啊。昨天呢，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进一步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优化口岸营商环境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海关总署国家口岸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党英杰表示说，跨境电商业务一直是社会公众非常关注的海关业务，新一轮的便利化措施当中也提出支持海外仓的建设，完善跨境电商出口退货政策。 党英杰表示，2020年以来，海关积极回应企业需求，为了解决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货难的问题，全面推广跨境电商出口商品退货监管措施，全力支持跨境电商出口企业卖全球。 党英杰表示，下一步海关将会会同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好国务院常务会议决策部署，继续做好支持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工作，优化跨境电商的监管与服务，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推进跨境电商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我们先来关注跟新冠疫苗有关的研究。截止到昨天呢，我国国内的疫苗接种已经超过16亿剂。那么接种疫苗之后感染德尔塔毒株与不接种疫苗感染德尔塔毒株有什么不同呢？近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版的一篇文章披露了相关的研究成果。 据了解，这项研究的作者单位为中国疾控中心成都市疾控中心，研究基于3名四川成都新冠德尔塔毒株感染者的临床观察。首先，研究表明，接种疫苗的患者从被诊断感染到抗体呈阳性的时间比未接种疫苗的患者短，就是说越早接种疫苗体内就能够越早产生抗体。 其次，未接种疫苗的患者样本当中 CT 值似乎低于接种疫苗的患者。介绍一下，这个 CT 值呢是一项这个衡量感染程度的重要指标， CT 值越低，那么感染程度就越严重，也就是说没有接种疫苗的患者更有可能发展成为重症病例。 最后，这个研究还发现，接种疫苗的患者住院时间相比于未接种疫苗的患者更短，这个很好理解，就是说接种疫苗的比没有接种疫苗的能够更快的被治愈出院。 好的快， 对。 研究表示，针对德尔塔毒株疫苗仍有保护作用，因此呢，专家也呼吁还没有接种疫苗的应接群众啊，应当尽早的接种疫苗。 是前科技的，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昨天中午的12:01，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天惠1号04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81次飞行。 天惠1号04星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研制，那主要用于开展科学试验研究、国土资源普查、包括地图测绘等任务。 本次发射中，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酒泉首次采用新的一体化地面测法系统。这个系统能够满足长征二号丁和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多种舰上技术状态的测试发射需求，具有小型化、自动化和无人值守等特点，有效地简化了地面测发系统的配置，结合不断优化的测发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 好，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和北京大工匠专栏。 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力社保小课堂。近日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今天的节目就来详细了解一下目前北京市引进高校毕业生的相关政策。 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的范围包括列入国家统一招生计划，就读最高学历期间没有和任何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并且按时取得学历学位的非北京常住户口应届毕业生，如果是毕业2年内初次就业的毕业生也可以参照执行。 用人单位在办理引进时，原则上本科毕业生不得超过26周岁，硕士研究生不得超过30周岁，博士研究生不得超过35周岁，所学专业应符合用人单位主营业务发展需要，与岗位匹配度高。 同时，毕业生还要具备以下6个引进条件中的一种：一是硕士及博士毕业生，二是北京地区高校、京外地区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本科毕业生，三是文化行业的编剧、导演、演员、舞台技术等岗位可以引进教育部批准的能够独立设置本科的艺术院校本科毕业生。 四是体育行业的运动员、教练员、赛事运营等岗位可以引进全国性专业体育院校的本科毕业生。五是郊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岗位可以引进省级师范类高校或其他高校师范类专业本科毕业生。六是郊区医疗卫生系统医药护技岗位可以引进省级医学类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全市医疗卫生系统医药技岗位可以引进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的本科毕业生。 此外，如果是在校或休学期间创业的毕业生，本人就是创业企业发起人或者主要创始人，而且持有股份比例不低于10%，企业创业属于重点发展的产业，同时创新创业成效突出，带动就业效果显著的，也可以申请办理引进。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市总工会邀您一起收听北京大工匠专栏。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京大工匠专栏。今天为您播出国门电梯卫士刘晨清。刘晨清现任北京博维航空设施管理有限公司维修主管，曾荣获北京市职工高级职业技术能手称号，2019年获得北京市职工技协杯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今年45岁的刘晨清负责首都机场 T1、T2航站楼内182部电梯设备的维护工作。在这里工作了26年的他，被同事们称为国门电梯卫士。与消耗体力的日常维护相比，遭遇电梯的疑难杂症会更加的劳心费神。有一年冬天，T1 航站楼的出港大件电梯反复出现问题，无法运行，直接影响到了旅客行李的传送。刘晨清赶到现场后，凭借工作经验和能力，迅速找到症结所在，难题迎刃而解。航站楼上100部电梯分布在各个位置，维修工每天都至少要走30000步才能巡检一遍，这还只是每日的打底工作。2007年，刘晨清开始担任维修主管。14年来，他带领的班组中没有发生一次因维修设备不及时而影响航班的事件。正是因为刘晨清的坚守和负责，才保障着每一位旅客的平安出行。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用优质精良的食材还原自然温暖的味道， 善待每一位食客，唤醒对家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到西北吃好每一顿。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申请办法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四号就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方面，这两天北京迎来了强降雨天气。针对这轮的强降雨呢，北京市防汛办已经启动了全市防汛蓝色的预警响应。目前呢，门头沟、怀柔、顺义、平谷等区呢已经关闭了涉山、涉水、涉河的景区、山区民宿，暂停接待游客。那房山、延庆、密云等地呢也关闭大部分景区，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周末尽量不要进山游玩了，以免遭遇雨后的次生地质灾害。 另外，受到降雨影响，为了保证游客人身安全，北海公园今天全天临时关闭，已经在网络方面预约购票的游客呢，可以在网上办理退票。 来自房山区的消息，房山区将会充分用好文旅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美的优势，紧紧地抓好全市建设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契机，将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成五 A 级旅游景区。 城南地区有着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未来将做好文旅资源融合，精心打造西山永定河文化带重要节点。据介绍，琉璃河西周燕都遗址将加紧申遗，努力成为全市第九个世界文化遗产，高标准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此外呢，国家大熊猫繁育基地、国际葡萄酒小镇、乐高主题乐园等重大项目也正在加快推进。同时呢，房山区还将会打造青龙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文娱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奥运会。昨天呢，可以说是好消息频传。在昨天进行的冬季奥运会游泳女子四乘二百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由张雨霏、杨俊轩、李冰洁和汤沐涵组成的中国队以7分40秒33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勇夺金牌，这是中国队本届奥运会的第14金。 是，在此之前呢，张雨霏个人还为中国队夺得了游泳女子二百米蝶泳决赛中的一枚金牌啊，一人一天连夺两金，而且这个中间时间大概有80分钟， 对， 太厉害了。 哎，此外呢，昨天中国队还完成了乒乓球男女单打、羽毛球混双的三大会师。 嗯， 乒乓球男单第二场半决赛中，马龙4-3险胜德国名将奥恰洛夫，与队友樊振东会师决赛。 那乒乓球女子单打方面呢，孙颖莎4-0干净利落淘汰了日本仅剩下的独苗伊藤美诚。那么与此之前呢，4-0轻松战胜新加坡选手于梦雨的陈梦会师决赛。随后决赛当中呢，这陈梦战胜了孙颖莎获得金牌。至此呢，中国女单在奥运会上实现了9连冠。 嗯，我看网上说这个孙颖莎和陈梦啊都是深圳大学的，有网友就调侃说把这个奥运会打成了校运会。 校运会。 哎，羽毛球混双半决赛，国羽组合王懿律、黄东萍2-1逆转日本组合东野有沙、渡边勇大进入决赛圈，与队友郑思维、黄雅琼会师决赛。 但是呢，昨天呢，中国女排迎来了冬季奥运会第三场小组赛，在前两站都以0-3的比分不敌土耳其和美国女排之后呢，女排姑娘们没能够止住颓势，以2-3不敌俄罗斯奥运队。 其实昨天感觉打得非常的焦灼，中间有一段 尤其第四局哈， 对，中间有一段女排表现其实还挺不错的，就是防也防得非常的坚定，然后出手像李盈莹，中间有一段状态非常好，出手就有，本来真是以为。没有机会能够赢的，对对对，真是哎挺不容易的。那目前呢，中国女排的小组赛战绩是0胜3负。明天和8月2号，中国女排将先后与意大利、阿根廷两队交锋。接下来的比赛，唯有全胜才有可能晋级淘汰赛阶段。我们也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相关报道。 7月29号，在东京有名体育馆进行的奥运会女排比赛中，中国女排迎来第三场小组赛，面对俄罗斯队。和前两场输给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的比赛相比，中国女排更接近赢得一场胜利。但是在决胜局12-15落败后，中国队大比分2-3再次不敌对手。受到队长朱婷伤情的影响，来到东京之后，明显看出中国女排的强攻和拦网威力无法施展。这场比赛，李盈莹接过进攻大旗，个人拿下27分，全队最高。 我觉得今天自己发挥了自己的水平吧，但是，还会阶段性的有些盲目在进攻上，然后越想发力打死的时候，有一些着急了。我觉得还可以有些地方做得更好。 连输三场之后，作为夺冠热门的中国女排能否小组出线，命运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主教练郎平仍然要求大家抬起头和困难面对面。 郎导说让我们抬起头。 对呀，因为大家很难过嘛，你输球了肯定是了，心情很沉重。但是你输赢了，但是兵家常事，对吧？当然你是在这个重要的场合输了。但是你不能说赢球我就高着头，完了输了球我就垂头丧气。我觉得大家很努力。 谈到下一个对手意大利队，郎平表示，朱婷的上场时间要听医生的意见，适当的轮换已经非常必要。 就是很严峻嘛，还有两场球，因为朱婷的伤，我都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再打了，所以就是只能谁健康能打了就在场上打吧。 三轮过后，卫冕冠军中国队排在小组第5，理论上仍然存在出线可能。 当然首先要赢下和意大利以及阿根廷队的两场比赛，然后寄希望于俄罗斯队最后两场比赛输给美国队和土耳其队才有可能实现。 来看今天的奥运看点啊，今天的东京奥运会将会在乒乓球、射击、柔道、羽毛球、蹦床等项目共产生21枚金牌，中国军团在多个项目上拥有着争金夺银的实力。 刚才说到的三大会师当中的两个乒乓球男单和羽毛球混双都会把金银牌正式颁给中国队。下午1点，射击将展开女子25米手枪决赛，中队派出了25岁的熊亚轩和19岁的肖佳瑞轩出战。 那50分钟之后呢，蹦床女子决赛就会开始。虽然说中国是蹦床强队，可是中国选手已经连续2届没能够在奥运会上拿到冠军了。那上届奥运会中国蹦床呢收获了是1银2铜的成绩，这次中国队派出了刘玲玲和朱雪莹参赛，期待他们有好的表现吧。 柔道比赛将进入最后一个单项决赛日，24岁的徐世妍将在女子78公斤级以上级出场，力争捍卫中国女子柔道大级别的荣誉。 另外呢，今天是田径项目的第一个比赛日，将会产生男子1000米金牌，同时呢，男子跳高、女子100米、女子铅球资格赛都将会开始。 此外，游泳还将产生女子200米蛙泳、男子200米仰泳、女子100米自由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4枚金牌。集体球类方面，上午9点，中国女子橄榄球队将在 C 组循环赛面对日本队；晚上8点，中国女篮将在 C 组预赛中对阵澳大利亚队。 文娱资讯最后，我们来关注不老男神刘德华，传奇一般的天王级人物啊，他是很多70后、80后儿时的偶像。 是， 我们来听一个粉丝的歌。 总飞来一匹天马，动态显得太潇洒，我要飞翔，忘了 这粉丝是谁呀。于德华。是我们主播在线的主播于浩唱的，也是 有感而发。 哎，对对对， 今年是刘德华先生出道40周年哈，昨天呢，他在抖音上进行了他的直播首秀哈，也是他出道4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第一次直播当中呢，刘德华从晚上8点直播到了10点啊，2个小时直播引来了8000多万人次的围观，创下了抖音直播的记录。 到最后还觉得有一些意犹未尽啊。在这个直播当中呢，对，我没看全，看了后半段，所以感觉意犹未尽。但是还是觉得刘德华真的很有魅力。 对， 那么他这次直播呢没有开放打赏功能，只是想和爱他的粉丝们简单的聊聊天。 对，他是最后以一首他新原创的歌曲叫做《奉陪到底》献给了他的粉丝和观众哈，也感谢大家陪伴他这么多年。那么这首歌其实挺好听的，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在这里放了 啊。 北京时间的8点39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好，我们接下来没有办法，由于时间关系啊，只好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第22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王威，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我曾荣获第29届北京青年五四奖章，2016年中国好人。我出生于1987年，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的1942年。1942年全面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第5年，虽然形势依然严峻，但是随着抗日力量不断增长，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已经处在胜利的前夜。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又发布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决定和指示指导各解放区掀起大规模的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 这次少奇去华北与彭德怀一起做群众工作，并且决定以麻田镇为试点搞减租减息，使农民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 我们在华北的群众基础也更加的坚实了。 不仅如此啊，彭老总还请少奇去北方局党校做了一次演讲。在彭老总的主持下，他们还一起召开了两次北方局干部会议，使干部们统一了思想，认清了形势。在这几次讲话中啊，少奇一再强调，抗日不能完全依靠正规军，也不能完全指望国民党，还是要大力发展游击战争。只有搞好减租减息，深入展开群众工作，才能一方面发动群众，一方面团结地主，自上而下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持久抗战，最终夺取抗战的胜利。 2月14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共产党在华中地区的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4月3日，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负责领导整风学习。延安各单位各系统，包括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等，都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有10000多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在整风过程中，学习氛围十分浓厚。那时候在前方没有好的学习条件，毛泽东提倡抓紧在延安这个和平环境学习，各地选出来的7大代表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一时间，同志之间无处不谈整风学习，无处不谈思想改造。会上会下，饭后到沿河散步，星期天访亲看友，大家都在相互切磋，砥砺奋进。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伟大自我革命的创举。通过整风，全党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统一了认识，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人心，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自此形成，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好，我们再来插播一下最新的疫情数据。7月30号，据国家卫健委官网消息，7月29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6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3例，本土病例21例，包括江苏18例、湖南2例、北京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谭天伟，我今天给大家讲的是时代楷模彭世禄为祖国深潜一辈子的故事。1988年9月27号，中国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通讯《中国核潜艇诞生记》，人们才知道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名叫彭世禄。1925年，彭世禄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他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的儿子，父母牺牲时还未满4岁，甚至不太记得自己亲生父母的模样。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攻入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创建的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并扬言彭家人抓到一个杀一个，一个都不能留，要斩草除根。乡亲们冒着危险，说什么也要把彭湃同志的根苗保住，要将年幼的彭世禄安全交给党组织。从此他过起了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生活。1940年底， 历经磨难的彭世禄颠沛流离，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在革命圣地延安学习生活，也培养了彭世禄的共产主义信仰。1945年8月1号，彭世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6年的一天，正在苏联学习化工机械专业，马上要毕业的彭世禄，被正在苏联访问的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召到大使馆，告诉他，中央已经决定选一批留学生改行学习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并问他，你愿意改行吗？彭世禄坚定地回答，当然愿意，只要祖国需要。从此彭世禄转行从事核潜艇研制工作，选择了几十年隐姓埋名深潜人生，开始了在核潜艇技术无人区的艰难探索。当时中国把研制核潜艇的希望寄托于苏联，但苏联以技术复杂，中国不具备条件为由，拒绝为研制核潜艇提供援助。对此毛主席提出，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没有人见过核潜艇，也没有权威专家外来援助，彭世禄团队仅有的参考资料是两张从报纸翻拍来的模糊不清的外国核潜艇照片和一个从外国带回来的核潜艇模型玩具。他就带领大家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设计一边施工，用计算尺和手摇计算器等传统的设备算出了首艘核潜艇的数十万个数据。为了控制核潜艇的总重量和稳定性，边角余料都要过磅称重。遇到技术难题，彭世禄敢于负责，敢于拍板，彭拍板的外号逐渐被人叫响。但彭拍板并非有勇无谋心血来潮，他随身带着计量尺，经常为一个公式的推导、一个数据参数的计算而通宵达旦，忘掉一切。为了保密安全，我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在西南大山深处，代号为909的基地。基地交通不便，物资奇缺，而且夏季常常蚊虫肆虐，冬天阴暗潮湿。彭世禄和同志们就吃着窝窝头搞科研，连窝窝头都吃不上时，就挖野菜和白菜根吃，空了就把工作服裹着躺在板凳上打个盹。生活的困难没有难倒他们，大家都埋头扑在科研里，一心只想为国家国防建设做贡献。1970年7月18日，我国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开始升温升压。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成功下水，4.6万个零部件全部实现自主研制，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改革开放后，彭世禄听从组织调动，转入核电站建设领域，又做起了我国核电发展的拓荒牛，负责引进第一座100万千瓦级核电站，组织自主设计建造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彭世禄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造核潜艇，建核电站。他说，在延安受到的革命教育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精神财富，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了他报国之情。他曾在自述中写道，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2020年11月，他荣获了被誉为

最初的梦里寻寻觅觅，捏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身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只因为是天上星星。 好，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由刘德华本华演唱的《奉陪到底》啊，这是在昨天刘德华在抖音的直播间啊，在他出道40周年这样的一个活动上演唱的，应该是一首新歌哈。 嗯、 啊，我们今天还是有机会能够把它给播放出来了。 嗯， 啊，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刘德华的直播首秀，我觉得很好的是，就是他在之前的宣传当中也说到了，就是我不是一个红了40年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人，而是我认真工作40年，而且昨天也跟大家说，希望大家都能够过好平凡的每一天。 对，他那场直播的主题就叫做这平凡的一天，平常的一天嘛。 嗯、对，我觉得就是传递出来这个信息，感觉还是就是他既谦逊，而且真的是一个非常敬业、很自律的人，让人感觉就是很美好。我也很希望像他这样。 嗯、 而且在那个最后的彩蛋采访了很多他的朋友，比方说刘嘉玲就说到，他是一个出道40年零负面新闻的人。 嗯、这不容易啊， 是对对对， 偶像应该有的样子。 对对对， 嗯。好吧，到这儿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编辑赵以阳、康立波、程强，主持人李凌、于浩，感谢各位收听。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是由超峰带来的整点快报，敬请收听。明天早晨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从不缺席，一分来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真还得起如今的你。 哎呦，我不是故意的，对面那车突然开大灯，什么都看不见。 安全驾驶，请正确使用远光灯。 不负等待，唯有超越期待。全新第四代汉兰达现已全面发售，风云行 APP 在线订车，订单进度全程可视，交期更透明，购车更无忧。广汽丰田，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